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有时候啊，我已经搞不太清楚什么叫做轻松，什么叫沉重了。你比如说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啊，5月1号，我跟同事们商量，本来我想谈一些最近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国际上发生的一些的震惊时事的事，但是又觉得好像五一到了嘛，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谈一些轻松点的话题呢？在选择话题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说啊，不如聊电影吧，电影通常比较轻松。于是我就决定今天聊电影，可是我要聊的这个电影，它真的要比我本来打算要谈那些国内或者国外发生的一些事情更加轻松吗？恐怕不。我要聊的这部电影呢，就是我之前曾经说过特别好看，我要找机会介绍的《利益区域》（Zone of Interest）。这部电影呢，可能你听说过，是因为它得到了去年2023年戛纳影展的评审团大奖。这个评审团大奖在戛纳影展上呢，是属于第二重要的奖项，仅次于金棕榈奖。那么去年得到金棕榈奖的作品，就是我们前些集节目的时候聊过的《坠落的审判》。然后这部电影同时还得到了戛纳里面有个特别奖项啊，叫费比西奖。这个费比西奖呢，就是戛纳影展的有一个国际影评人协会，那么纯粹由影评人决定的一个奖项，他们给了他。同时又在今年3月份，2024年第96届的奥斯卡，美国的奥斯卡金像奖，不是有一个环节是颁给美国之外制作的电影叫最佳国际影片奖吗？就给了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是一个英国电影啊，其实是三国共同投资，但制作团队包括导演主要是英国人，所以算说是，而且英国主要投资方就是一个英国电影了。那么这个导演呢，叫做 Jonathan Glazer， 好像我们翻译成格里沙吧。那这个导演蛮有趣的，他其实是个挺有名的导演，一共其实从2000年以来只拍过4部电影呢都很叫好，一部比一部叫好，但是票房好像都一般。比如说他上一部电影已经是10年前了，就是2013年的那一部叫做 Under the Skin， 其实蛮好看的，我觉得那个电影很有趣的一个古怪的电影，但真的很精彩，视觉上很有冲击力。可是就是不是太叫座，但你不用替他担心。 Jonathan Glazer 其实平常呢在英国还拍大量的 MV， 拿过很多 MV 大奖，然后又拍很多广告，那个大概是他的谋生的主要来源啊。说回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就是他十年前在推出 Under the Skin 的之后呢，就马上就开始构思的一部片子。他的灵感啊是来自于一部同名小说，那这个电影叫《利益区》，我们中文翻译成，有的地方比如说香港好像叫做特权乐园吧，我记得是。我们香港跟台湾的翻译有时候是喜欢采取一个意义，就是它这个电影的意蕴大概是什么，然后再结合起来。但是我觉得大陆把它翻译成利益区域呢，好像更恰当一些，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先说它其实是改编或者灵感来自于去年去世的英国著名的小说家马丁·艾米斯 Martin Amis， 他在14年写的一部同名小说就叫《利益区域》。可是这个电影和原著小说非常不一样，非常非常不一样。主要是这部电影讲的就是恶名昭彰的纳粹德国在波兰所建立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那么在原著小说马丁·艾米斯的小说里面呢，他是把这个里面的一些的主要角色变成了主要他参考的一些真人，虚构了一些角色出来。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呢，导演格里沙就还原了真人。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部分时候啊，这么多年以来，这个集中营的指挥官、建造者和设计者是恶名昭彰的纳粹战犯。 鲁道夫·霍斯，鲁道夫·霍斯。但是在小说里面，马丁·艾米斯呢就把这个鲁道夫·霍斯的名字改成了一个虚构的一个人，可是在电影里面这个导演却把它还原成鲁道夫·霍斯了。那么当然还有大量别的不同。好，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利益区域这个名字更好。我发现很多影评没有提到利益区域其实指的是一个，这是这个名词啊，不是这个小说作者或导演一种概念或者比喻的一个叫法，而是当年纳粹德国真实用来描述奥斯维辛整片地方，把它叫做利益区域。那这个利益区域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它周边，为了要维持这么一个集中营，你肯定还要有很多工作人员，很多军事人员，对不对？这一大帮人住的地方、生活工作的地方、办公室，加上集中营本身，整块加起来叫做利益区域。那这个利益区域，它纳粹德国是交给了党卫队，纳粹党卫队来管理的啊。那么先说回这部电影，在今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面呢，那么正好当时已经发生了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然后这个导演 Jonathan Glazer 在奥斯卡的颁奖礼上面呢，他做了一个很大胆的事情了，就他直接在获奖感言里面，因为他本身是个犹太人，请注意，一个犹太人来拍一个关于二战里面对于犹太人的屠杀的一部电影，那么他以这个身份拍了这部电影，然后同时他还在发言中谴责就现在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同时也包括10月7号哈马斯在以色列的那场边境的音乐会上面的屠杀，他两边都谴责，他认为这两边做的事情都是把对方的人民百姓非人化，就把人不当人而做出来的事情，那么正好跟这个电影的主题是相对应的，他这么提到，然后就引起很大争论。你知道在美国马上就有一群好莱坞影界内的人就联名信，就谴责格里沙的这个做法，这个说法，但是很快的又有另一批大名人又出来写信支持格里沙的做法。好，然后这部电影还有个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其中的女主角，就是我们前阵子讲过的《坠落的审判》的那个女主角桑德拉·惠勒去饰演的。桑德拉·惠勒这个著名的德国演员，我不是讲了吗，在2023年同一年内推出了参与了两部当年去年最佳的电影，全球最佳的电影，那么真是一个影后级别的大人物啊。然后他在这部电影饰演的就是这个奥斯维辛指挥官赫德维格霍斯啊，不鲁道夫霍斯的太太赫德维格霍斯。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电影以及这个电影为什么重要，我等一下会谈。你如果觉得啊又要讲电影好无聊好闷，那没办法，很抱歉。但这个电影是能够让我们，我至少我觉得在我看来是过去一年多来是一部让人看完之后最不安，而那个不安不只是一种情绪的肉体上的不安，而且还包括一种精神上的状态。你看完之后你会想很久，为什么你会想很久？因为你会问问题，你会不断的在问自己为什么，怎么会这个样子，如果是我我会怎么样，你会不断的问这些问题。在我看来，有时候一部好电影正是要刺激让使我们不安，然后使我们要去发问，然后这些问题往往是人生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比方说我们人如何可能面对他人受到的不公正，如何可能面对巨大的邪恶，看到其他人受苦受难而自己仍然能够吃得下饭，喝得下酒，看睡得着觉，能够正常生活。如果当我知道这一切，而且这一切就在我身边，就在我眼前，甚至直接是我造成的时候，我怎么可能心安呢？这是一个我们全世界所有人都共同面对的一个道德的问题，我们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就是这部电影带给我们的最主要的问题。好，我为了解释什么叫利益区域以及这个背景啊，我们先来讲讲这个主角鲁道夫·霍斯这个真人啊，历史上的真人。这部电影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的世界啊并 并不是完整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看懂这部电影，你至少有一些基本的常识。这个基本的常识它是几经假设我们都知道的，比如说假设我们都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什么，但这个假设我觉得基本上是成立的，因为我相信你大概不会不知道吧。身为中国人，哪怕对世界历史再不熟悉再没兴趣，你都听说过当年纳粹怎么样屠杀犹太人，怎么样在集中营里面劳役他们，然后把人一批一批的送进毒气室去把他们杀死，然后再把他们尸体拿去焚烧，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好，整部电影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假设上，我们都晓得，然后他就不拍这些东西给我们看。那么我们先讲鲁道夫·霍斯啊，说回来，鲁道夫·霍斯是一个纳粹的党卫队的军官啊。党卫队是什么呢？就是简称 SS 啊，它其实是相当于纳粹党直属他党中央的一个安全部门，一个国安部，以及把它假设为一个非权力非常大、涵盖范围非常广的一个国安部。那这个部门呢，底下有个还是也很有名，但是隶属于他不与他平行的另一个组织，你应该也听过，那就是盖世太保。盖世太保其实是秘密警察，是秘密警察，隶属于党卫队。然后呢，盖世太保以及党卫队，就是个上司跟下属啊，两个团队，他们共同设计以及实施了整个针对犹太人的屠杀，也就是战争后期的时候德国所提出的最后解决方案啊，就是说他们要想办法，一开始是面对犹太人是把他们驱离，到后来就抓起来关，关人呢你要有成本嘛，对不对？要给吃给喝，那不如逼迫他们劳役，有些最有问题的就把他们给杀掉，枪杀多半是。那么到了后来觉得战争发展的情况不是太好，干脆就想到所谓的最终解决，这些人呢迟早是个负累，迟早应该要消灭，纳粹如果要在地球上消失的话，犹太人应该陪他消失，就集体把他们手上有的犹太人都送去处理掉。他们用的字眼叫做他们有个德文字眼，在纳粹的语言里面叫做处理。 OK， 那这个鲁道夫·霍斯就是这个党卫队的其中一个军官，他在1940年5月到1943年11月是他的指挥官，然后他调离了，调出去了6个月，去了另一个集中营，然后1944年5月再度回来，然后一直到1945年1月纳粹德国战败为止。他在这个集中营负责他的整个管理，以及他参与了其中一个很主要部分的设计，就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到底该如何进行呢？那么当时就是以奥斯维辛集中营作为纳粹建立的这么多的集中营的一个实验田，那么这个实验田也是最主要的消灭这些犹太人的场所啊。那么他就想出来以及主要参与主导，当然他底下还有很多工程师建筑师啊。那么他们就实验看能不能用杀虫剂来杀犹太人，因为这样很有效率，比如说枪杀浪费子弹，而且一排一排死，而且呢枪声呢就你很容易就会引起反抗或什么，很麻烦。如果像工厂生产物品一样成批的，比如说修建好铁路把犹太人运过来这里，然后一批到了之后隔几天把他们送到毒气室，那么让他们脱光衣服什么进去，衣服脱光很重要，因为你人这些衣服可能还有用，衣服身上的衣物里面说不定还有价值的东西，而且烧起来呢，你就算不要这些东西，你要烧的时候，因为它跟尸体不一样，焚烧的这个速度以及这个所需要的火力可能都会受影响，所以最好让他们先事先能脱衣服，于是就告诉他们你们去洗澡，那么你们几个月没洗澡，你们先去洗一洗，然后让他们脱光了集体进毒气室再放毒气，然后等到他们死了之后，这个尸体就是可以直接搬运到隔壁的焚化炉去焚烧，然后骨灰又有另外的专门处理，整个东西是非常精密非常有效率。这为什么纳粹的屠杀在历史上那么有名，就是因为他们达到了人类史上一次最理性最合理最符合管理原则最高效成本最低的一种屠杀另一个民族的方式。 OK， 那么当时呢就是由 霍斯主导这整个计划，然后霍斯呢同时还想到用杀虫剂来做这个，他选择了用一款杀虫剂。那这个杀虫剂呢是一种很特殊的杀虫剂啊，在当时就他们实验过才采用的，就发现呢这个平均这个杀虫剂用了之后，这个毒气有的犹太人呢在里面这些囚犯他3分钟就死了，但有些很长会15分钟才死，在死的过程当中他们因为太过痛苦就会不断的尖叫，于是就要想办法这个枪要够厚，不让这个尖叫声传出来，以免影响了其他等待送死的死囚的状态，引起骚动和反抗，就要处理这个问题。那然后呢他一开始啊，在没有这个事情的哦，这个要顺带说一下啊，他一开始呢并不是想到要用这个杀虫剂的，而是一开始也是枪杀。那么但是枪杀呢就像我刚才讲麻烦太多还是不行，同时他还发明了许多其他的处理囚犯的办法，比如说囚犯犯错就把他们送到一种叫做站立式牢房的空间。所谓站立式牢房就是让这些囚犯你不坐不躺，你就只能够让你站在那，这是一种处罚方式，比如说站几天。然后呢另外如果犯人里面比如说有一个营房里面有一个人越狱了，那么他就会随机的在一个几百人的营房里面随机找10个人出来，然后活活让他们饿死或者再冻死，那么以儆效尤。他也找到很高效的方法去分流被送过来的这些囚犯。那么一开始那奥斯维辛的囚犯呢是一些苏联的战俘啊，苏联战俘他们也是这么处死，还有一些波兰的囚犯，后来呢就是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到了最后阶段主要就是40多万的匈牙利犹太人了。那么这些囚犯来了之后他们会分流，比如说里面把男女分开，小孩老人跟身体不好的又分开，那些小孩没有工作能力，老人也没有工作能力，身体不好的也没有工作能力，直接送死。那么剩下来的男女当中呢则按照他们的情况去分类怎么用。那么这个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面有好几座营地啊，有这是整块大营地里面好几个营区，其中一个营区呢是专门用来做奴隶生产，那么主要是生产一种橡胶，而这个橡胶呢主要就是为德国当时数一数二的大公司法本公司生产的，这是一个化工公司科技公司啊。这个法本公司在51年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历史啊，那么被政府强行分拆成4家公司，这4家公司到现在都还存在，有的还是大名鼎鼎的大公司，比如说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拜耳制药厂，比如说做以前做橡胶胶卷底片显微技术的艾克发公司都是这家公司的后继。那可是到了这个集中营的最后阶段啊，由于这个要杀的人实在太多，那么乃至于光用毒气使刚才那么高效的方法有时候其实也搞不过来，所以他们只好呢比如说尤其焚化厂的这个效率不够高了，因为当时要处理的人已经超出他们原先建厂的这个估计，所以就只好让这些囚犯他们去挖大坑在这一片平地上，然后挖了之后把尸体搬进去，然后用火焚烧这些尸体，要不然呢就干脆让他们在大坑里面待着，然后还是集体枪杀，再点把火把他们烧了。我们看看1946年4月5号啊，霍斯呢当时在德国的纽伦堡大审判，就审判纳粹罪犯的战犯的这个法庭上面，他呢在宣誓书里面他这么讲，他说我指挥奥斯维辛集中营直到1943年12月1日为止，估计至少有250万人被毒气和焚烧处死，另外至少有5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总共有约300万人死亡，约占所有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的 70% 或 80%， 其余则被挑选为集中营的奴隶劳工，被处决和烧死的人包括大约2万名俄罗斯战俘， 这些战俘被正规国防军官驾驶的国防军运输车运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余受害者包括10万德国犹太人以及荷兰、法国、比利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或其他国家的大量公民，主要是犹太人。1944年夏天，我们仅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处决了约40万匈牙利犹太人。然后跟着控方指控他总共谋杀了350万人的时候，他说不对，只有250万，其余的人是死于疾病和饥饿。那么根据当时审讯他以及调查他的各盟军的一些军方的心理学家形容了，说这个人在谈话过程中，你发现他智力非常正常，他非常冷静，谈任何事情都很实事求是，那么只不过他是格外麻木而已，格外麻木而已，对于他所做的事情表现出一种迟缓的反应啊。那么很有趣，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还强调，我不是一个残忍的人，我不喜欢虐待囚犯。事实上他也不能叫虐待，其实他是有虐待，比如说让人在寒天雪地之下那么脱光衣服冻死，但是他强调他不叫虐待，那叫做处理问题。说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是后来很多人借用的一句话，他说他不是一个邪恶的人，我只是一个大机器上运转的大机器中的一个小小的齿轮罢了。那么这个话当然就直接引发到后来我们对一个很有名的概念，所谓平庸的罪恶或者罪恶的平庸的理解了。那么但是呢，这个概念由于以前我讲过，那么我今天不打算在这里重点去谈，如果有机会挖深一点的话，我们将来再聊。那你光听到这，你就觉得这是一个十足十万分坏万分邪恶的一个人，是不是？可是你看他的背景蛮有意思啊，他其实是成长于德国一个很传统很严格的天主教家庭，从小就喜欢谈告解，然后讲到忏悔，讲到罪，以及强调责任，是这么样一个成长起来的一个人啊，应该道德意识特别强，懂得明辨是非才对。可是他在很年轻的时候，才14岁，就已经跑去参加一次世界大战，而那个时候德国他们是同盟国的一边嘛，他们是跟奥斯曼是盟国，他到了奥斯曼那边去参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然后当时呢，他是亲身见过土耳其发生的那场恶名昭彰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可是很有趣的是，他后来他在被捕的时候写了一个回忆录，里面是完全没提到这一点，就仿佛他见到那场屠杀，但是他不觉得有多大的记忆，或者不见得有多大的重要性。这个也对我们后来理解他有一个征兆可言。然后呢，他回国之后，战后呢，很快就加入纳粹，然后帮纳粹执行过一些杀人恐怖行动。然后他在当时呢，还作为党卫军啊，他还接受上级的指挥，杀死了德国第一个因为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就欧美不都有这种人吗？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比如说某种的基督教信仰严格要求自己的信徒无论如何不能参战，哪怕是守卫国家都不行，不能够服兵役。那么德国就有这么一个人，当时有一个第一个因为这种理由而拒绝服役的一个人，就是被霍斯亲手开枪打死的。说到这呢，你就对那场屠杀以及这部电影的一个主要的角色啊，真人，历史真人，有多一点点认知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历史上已经有太多关于他的电影了，对不对？那么如果今天还要再拍一部这样的电影，能够怎么拍呢？我们以前很多年前，在3年瘟疫期间刚开始武汉围城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我们不是在老节目八分做过30天的不间断的连续的播放吗？其中有一集呢，就我就已经谈过什么叫做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位德国大哲学家阿多尔多诺他的名言。那么同样的，就是对奥斯维辛或者对这个屠杀，就欧洲人有一种认知，就是 你没有办法用任何文艺作品去呈现它，因为它的邪恶的规模以及那种程度是超乎文艺的想象，甚至任何对它的捕捉都可能是不道德的，有这么一种讲法啊。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也摆在 Jonathan Glazer 面前，他能够怎么处理这个课题。那么他的处理方式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们从电影一开始你会仿佛觉得这个电影是不是效果有问题，怎么头两分钟都是黑幕，然后只听到一些很不安的类似是音乐的声音。那这时候这个电影已经为我们做好准备，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什么东西呢？第一，它让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它好像暗示给我们，我们接下来一百多分钟里面看的这个片子是一个关于你能看见什么不能看见什么的一个探索，以及你能听到什么不能听到什么的探索。你听到的声音就像这两分钟黑幕的背景音乐一样，是非常不安的，是有躁动的，是让人情绪受困扰的。然后我们就进入了有画面的阶段，而画面一出来非常有意思，它的光线是灰灰淡淡，就是一个日光之下的状态，整部电影几乎都是尽量营造出一种自然光的效果，我们看到的仿佛是看一个老纪录片的场景。它用很多的广角镜头跟中景镜头而不用特写去拍摄什么呢？拍的简单的说是一部家庭电影。这个电影是一个家庭电影，讲的就是鲁道夫·霍斯一家住在集中营旁边这一家人他的生活。我们看到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呢？他们会去旁边的野外郊游野餐，在旁边的河流里面游泳划船骑车骑马，然后他们的家呢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然后在花园里面呢他们种了菜地，那么一家人很开心在那边种菜，研究这个菜种的好不好，然后有一个方形的小小的游泳池，有个小喷泉，然后在这里面玩耍，然后孩子们呢就开开心心每天在游戏，然后家里面有些佣人帮他们工作，这些佣人要不就是当地的波兰的女佣，要不就是集中营的囚犯，然后有一些园丁帮他们工作，然后整个画面是一种田园牧歌的景象。为什么说是个家庭电影呢？这个故事的剧情核心简单的讲就是这么一家人有个稳定的工作，有快乐的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这个爸爸呢每天都会在家跟家人吃晚饭，然后他白天呢就会去工作上班，上班回来之后呢就会尽好一个父亲的责任，晚上还会在床上跟孩子呢讲睡前的床边故事，然后夫妻呢会商量，哎，接下来放假我们是不是再去以前去过的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呢？哎呀，那时候真好玩，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对着牛玩音乐，他们那些牛的反应呢等等等等，很开心的。然后拍他们日常生活，那么老公上班的时候呢，鲁道夫·霍斯的太太 Hatchway 赫德维霍斯就在家里面做饭，然后招呼一些朋友，多半都是她丈夫的同事的家属，一起在家里面茶聚，然后看看自己得到什么的新的衣服啊等等，是这么一个环境。而这个故事的最大的转折点就在于鲁道夫·霍斯要被调离奥斯维辛去另一个营地工作。那么那时候就问题来了，这一家人本来在这过得这么开心快活，他们如果要搬走的话那怎么办？那这个太太这时候主要的剧情矛盾就在这，就这个太太非常不开心，你看我们这里活得多好，我这里建立了这么美好的家园，我们怎么能够放弃这一切搬到另一个地方呢？于是被迫的这个鲁道夫·霍斯就一个人去远方出差上任，就跟今天我们很多家庭情况一样，丈夫或者工作的那另一两夫妇俩工作的那一方要去另一个地方出差打工做 expat 一样在那边住，然后他回德国工作生活，然后夫妻分隔两地都不是很开心，然后最后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或者命运的回转之后，霍斯终于回来了啊，那一家人就有希望又能够重拾他们这个快乐而平静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了。 但是这一切田园牧歌式的美好生活，这么一个日常就跟你我的生活可能都很类似的一个家庭的故事，它的背景就是我们刚才描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一家人就住在集中营高高的围墙旁边。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怎么可能对身边这一切视若无睹呢？他们真的可以，他们身边这一切都是以背景的形式出现的。我们在画面当中能够看到这一个家庭，他们生活背后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那高高的塔楼，用来监视囚犯，还有一些巨大的烟囱，背景之中总是有一些灰烟在往天上飘送，我们大概都能够意会得到那些烟意味着什么。更重要的是那些你就算看不到，但是你躲不开的声音。这部电影就像我刚才说，里面有大量的声音元素的利用，基本上这甚至可以说是一部要用耳朵去听的电影，多于看的电影，因为在某个意义上讲，你其实什么都没看到，你没有看到任何残酷的场面，就跟这一家人他们一样，他们至少除了霍斯之外，他们这一家人，这五个小孩，包括一个刚刚出生在这的婴儿，这个家庭主妇，他们的家人朋友们是没有看到那些残酷的场片。这部电影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关于那个场悲剧的电影，这大概是唯一一部不让我们去看到底那些最残酷的是什么，最邪恶的东西是什么。暴力并没有以血淋淋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听见远方的枪声，我们听见一些囚犯的尖叫的声音，我们听见一些守卫对于这些囚犯的喝骂的声音，教训他们的声音。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场面是怎么样？让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赫德威就是霍斯的太太，他的妈妈来看他们了，而他的妈妈来看他们的时候呢，女儿带着妈妈参观，妈，你看我们这家这个花园好不好？然后母女俩一起欣赏，这个妈妈好替女儿高兴，说：“哎呀，这花园真好，你真是不错，你所拥有的这一切是世界上最好的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妈忽然讲起：“哎，隔壁墙里面，想起来，因为他妈妈过去曾经做过人家家里的帮佣，他做过一个犹太家庭的一个帮佣。他说他过去说不定他帮佣过的那个犹太女人就在那个家，就在集中营里头呢。”还想起来了，当年他们家常搞一些社会主义读书活动，我都不知道那是啥，语气非常不屑。然后说着说着，这时候背后有开枪的声音，他们听到开枪的声音呢，就只是当这个背景，没有什么，就仿佛你住在工厂车间旁边，听到机器运转的声音一样。直到他们家养的狗，没错，他们家养宠物啊，有乌龟，有大丹狗。那这个狗听到这个声音，开始听到枪声也不安嘛，也开始叫。然后这时候呢，他们为了是安抚这个狗，狗好了好了，别叫。然后两人才回屋里头，不是因为在花园听到远处的枪声而使得他们中断他们这个对于花园的赞叹，而是他家的狗叫了。整个集中营里面的最悲惨最恐怖的东西我们都是听见的，但是我们看不见的。从这个角度讲，这部电影对视觉以及听觉的这种操控和掌握非常精彩。我讲过好几次，我不是很喜欢某些电影里面的音乐的使用，就是因为那个音乐要填满整部电影，而且是用一种通俗的方式填满。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电影配乐都是为了烘托情绪，要让这个视觉的场景的某些奇观显得更加的壮丽，用音乐去配合它。那么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面，所有的声音都是有意识的，不是用来烘托情绪，不是为了渲染气氛，而是为了要决定我们能听见的讯息以及我们看到的讯息之间的割裂的状态。我们看不见残酷，但是我们能听见的几乎全是残酷。那我们看见的又会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这部电影里面啊， 他的那个技法非常独特，他几乎像是用监视一样的一个镜头角度啊，让我们在冷眼旁观这一家人的生活。他摆了大量的机位，比如说这个霍斯他们家住的这个别墅里面，他们用十部机器布置在客厅的角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不要让这个摄影机运动起来。我们在电影里面，如果这个摄影机运动的话，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电影现在要让强调什么东西，要让我们注意什么，你会很明显的意识到这一点。而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要促使这个电影更有动态，要带动某种情绪上的节奏。但是由于这个电影几乎是不动情绪的，它没有什么情绪。平常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电影，你会有很多的情绪，悲哀或什么，它几乎不动，他就让这个镜头安静地停在那里。而且他不给特写，因为特写尤其是特写演员的表情也是为了表达一种情感，要表达这个演员的内心世界，要给你看到他的狂喜以及极度的悲哀等等等等，给特写拍他面部表情，拍他的眼神，拍他的脸的抽蓄的肌肉等等。但这部电影没有，所有这些人他的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他的激烈的情感是吧，我们都没有看到。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冷静的状态，没有演技的动作，没有特写，就是中景或者是广景广角，不带情绪的大量机位，像舞台一样，做舞台空间调度一样的来摆弄这些人物，光线都是自然的，尽量营造自然的感觉。可是你能够说这一家人或者霍斯他们好像跟邪恶极度的邪恶没有关系吗？又讲回平庸的邪恶那一点，我知道我们一看这部电影，现在国内很多影评也都会讲平庸的罪恶。平庸的罪恶这个概念来自于伟大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他的著名的一篇作品，那就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指的就是整个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解决方案的总工程师、总设计师艾希曼。艾希曼是一个没有现场指挥过集中营的人，他是一个办公人员，在纸上算数计划怎么样把犹太人都杀光。那么然后他在当年被逮捕了，送去耶路撒冷受审的时候，阿伦特目睹整个受审的过程，给出一个结论，说这个人啊，他的邪恶是平庸的。所谓的平庸指的意思就像你我一样，是个正常人，他只是被中，简单的讲就是他被中断了道德思考，他以为自己只是在打工，以为自己就像是刚才我说霍斯那句名言，像螺丝钉一样执行任务。艾希曼你还可以这么讲，但是霍斯不一样。霍斯他这一家人，就他不能说他对这一切看不到，他看到，他听到，那种里面的邪恶造成的结果是切切实实的跟他家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举个例子，他们去河边游泳，这个霍斯看到河水上方飘来一阵灰雾啊，在这个河水中间，他就知道是焚尸炉里面的骨灰被抛到河流里头，然后他赶紧催促一家人上岸，然后免得弄脏身子，然后回家就拼命的洗手啊，因为手上面都贴满了沾满了那些骨灰，然后把它洗干净。然后他的太太是时不时就会收到从集中营寄来，旁边集中营运过来的一大包一大包的衣物，也都是那些囚犯穿着囚犯的服装运过来，那里面有很多东西的。比如他打开，他会把一些衣服分给自己的女佣，对他们很好啊，很像分一些衣服给他们。然后呢，跟着他会找出一件特别漂亮的貂皮大衣给自己穿，在镜子前面看看自己穿的好不好看。我们都知道那些东西是哪来的，就是那些囚犯他们在抢夺人家原有的东西。事实上纳粹的经济的很特殊的一点就是剥削犹太人，充公了他们的财产，充公他们家产，把他们人杀了，拿了他们东西之后，然后这些东西就成为他们的经济里面的一部分。然后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面苦役奴隶式的工作也是他们经济的一部分，这家人就在具体而为的做着这样的吸血鬼的生活。然后他甚至还在运过来的东西找到一个犹太女人一个死囚的口红，然后他试试看这个口红自己用了好不好看。他们每天呼吸着空气里面都有那些化作灰烟的犹太人， 你可以说这一家人他们邪恶是什么呢？他们在呼吸邪恶，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平庸的邪恶，他们就生活在邪恶之中，他们与邪恶共存，邪恶是他们生活中的氧气的一部分。但我们越是这么去注意的时候，你就越会问，他们怎么可能呢？人怎么可能会是这个样子呢？怎么可能坏到这个程度，而这家人仍然过得很正常？你比如说，你会看到其中一幕，霍斯跟一家人在郊外的时候，那么很热情的在教导自己的家人，这个我们摘这个紫丁香这个花要真准确的来采摘，这样子呢才是造福社群的办法。还有这种道德教训，还在想怎么样对大众有好处的事情，然后呢尽量给予孩子正确的教导，然后想办法让这个家过得开心幸福和乐。这都是你如果不知道他们的工作是什么，你不知道这个丈夫的工作是什么，你完全看不到刚才那些烟通，你听不见那些声音的话，你会觉得这不就是我们正常打工人的生活吗？一家人的快乐的生活吗？是不是这样？在这里啊，我要介绍一个人物，就是布里吉特·霍斯 Bridget Hoss。 他是谁呢？他就是这个鲁道夫·霍斯刚刚我说的这个指挥官，他的其中一个女儿，他不是五个子女吗？那这个女儿呢，是电影里面也有呈现的，就是里面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女儿，是二女儿吧，大概是。她被他们一家搬进集中营的时候，她是七岁。然后这个女儿布里吉特·霍斯呢，她是去年2023年10月的时候去世的。她这一家人自从这个父亲在1946年被执行绞刑了，那么波兰政府纽伦堡审判完之后交给波兰政府审判，波兰政府判处他死刑，就把他送到当年他管理的这个集中营边上一个绞刑架上绞刑处死。接着他这一家人呢，剩下这家人就隐姓埋名，就过着自己的私下的生活。然后这位布里吉特呢，他在2013年的时候竟然肯公开接受记者采访，而采访他的人呢是 Thomas Harding， 是一位英国的作家。这个 Thomas Harding 他跟这个布里吉特·霍斯之间有一个很奇怪的渊源。这个渊源是什么呢？是因为汤马斯·哈丁，这个 Thomas Harding 他的伯公，也就是他的爷爷的兄弟啊，正好就是他的外祖父的兄弟，就是 Hans Alexander。 Hans Alexander 就是当年的一个英国军官，担任了纳粹猎人的工作，就是在战后去追捕那些逃难的躲起来的纳粹战犯和罪犯。然后这位 Hans Alexander 就是当年抓到了霍斯的那个人。然后这个他这个伯公当时呢还审讯过这个小女儿，这个 Bridget Hoss 布里吉特霍斯。那么当时因为他是先找到他们一家人，然后就喝问他们一家，你爸爸在哪里，你老公在哪里。然后这个霍斯还很记得，这个布里吉特霍斯还很记得当年呢 Hans Alexander 非常凶，大吼大叫，使得他耳朵都快被震聋了。从此之后他说，我从此就头疼到现在。他对记者说，这是他对于当年的往事印象最深的，就是自己会头疼，就是因为当年追捕他爸爸那个人对他大吼大叫，他对这点记得很清楚，其他的事他未必记得清了啊。反正这个 Thomas Harding 就在2013年访问过他，然后访问他的时候呢，当时在华盛顿邮报刊出的访问，在访问里面，这个布里吉特霍斯回忆起童年住在奥斯维辛旁边这个别墅里面的生活，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们仿佛活在天堂。然后他到了去年2023年10月快要去世之前，这位作者隔了10年再去访问他，这个访问是上个月刚刚在英国卫报发表的，他就再访问，问他还有什么话没讲。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布里吉特·霍斯啊，他在战后呢就搬去了西班牙，他跟家人分开之后，他后来1950年代去了西班牙。在西班牙呢，他年轻的时候大概长得不错，他甚至做过西班牙著名的服装品牌啊，时装品牌 Balenciaga 巴黎世家这个牌子的模特儿做了3年。然后后来呢认识了一个美国人，那就嫁给了他， 然后1970年就跟她这个美国老公一起搬去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然后在那边的一个时装店里面工作，然后做了30年之后退休。然后她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生活，她再度在对着哈丁在做她生前最后一次访问。她说呢，我跟我的小弟弟 Hans Jürgen 是最好的了，我跟他玩得最开心，也会跟他还有我的姐妹们呢一起玩这个骑马，然后再互相当马给对方骑。我家里面睡的地方呢是跟我另一个姐妹一起睡，他两个兄弟呢则分享另一个卧室，而当时的小宝宝呢就睡在家里面的一个摇篮里面，有奶妈啊，有阿姨照顾着。我记得我们那时候非常开心啊，我们有个小小的游泳池在后花园里头，我的妈妈呢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里面有很多花，她非常喜欢花，我也继承了这一点，我也特别喜欢花。我们养了两只乌龟，一只叫 Jumbo， 一只叫 Dila， 然后还有两只的很大的大丹犬啊。不过当然了，我当时也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是有危险的，比如说战争后期常常会响起空袭警报，那时候呢我们就要躲到地下室里头去，然后我们身边总有个小小的行李箱，里面放着衣服，就是我们会一遇到空袭警报，我们被教训就要带起那个行李箱冲进家里面的地下室。然后哈丁再问他啊，就说那你的爸爸妈妈关系怎么样，他说哦，他们非常热爱对方，他们非常好，每次到了周末的时候，我爸爸不用去上班工作，就会花全部的时间陪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他说呢，他用英文讲，他说他 he was a wonderful dad， 他说他是个非常好非常美好的爸爸。星期天呢他会在屋子里面到处抽雪茄，然后我们会早上一起吃早餐午餐晚餐，就像一个普通很好的一个家庭，我们只是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工作而已。我们一家人最开心的时间呢就是圣诞节了，因为圣诞节我们会装饰圣诞树，然后这个圣诞树上面挂满了很漂亮的灯，底下放了很多的糖果，然后就算我们家里面的囚犯啊，其实我看来也都是很开心的。我们家的囚犯，在我家帮忙做工人的那些囚犯，那些波兰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会把我妈称为奥斯维辛的天使。然后哈利说啊，不会吧，他说当然了，我妈是好人呢，就是这样，说完了我妈就是个好人啊。然后后面就说，那难道你妈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儿吗，他说我妈肯定知道啊，但没办法，但是她只是想做个好主妇而已。然后再来哈丁再问他，那你对你父亲的回忆是什么呢，然后哈丁在他面前读出了他爸爸当年死前给他的最后的遗书，他说你大概还太年轻，不知道在你面前这个艰苦的命运会是怎么样，但是你，尤其是你，我亲爱的好女儿，你特别负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在这不幸的时候站在你母亲旁边，要用爱来协助她，以你的像儿童一样天真的爱包围她，从心去爱她，告诉她你有多爱她。然后听完这段遗言之后，已经80多岁的Bridget House 跟我们的访问者说啊，这听起来就像是我的爸爸，我非常喜爱的。所以你的爸爸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他用英文讲 He was a wonderful, absolute wonderful person. I couldn't have wished for a better father. 他是个好人，绝对的好人，我不可能再有希望盼望拥有一个更好的爸爸了。那再问他说，那你爸爸对你也是很充满的爱意的吗，他说那我当然，他总是拥抱我，每天晚上他都会来亲吻我们，然后叫我们啊睡好好好睡啊我的宝宝。那作者追问，你想看你爸做了这些事情怎么可能还是一个绝对的好人呢，跟着他顿了一下，他说对啊，那就是事实啊，不是吗？然后跟着呢，这个作者在追问，对啊，事实就是你爸爸杀了几百万的无辜的男男女女老老幼幼，然后跟着晚年的这个霍斯，就在去年的时候，他再度回说，他说 ，Well, it happened， 是的，那些事就发生了。然后跟着作者在逼问，是的，他们就发生在奥斯维辛， 然后他再说yes， 而你的爸爸是指挥官，他又说 yes， 所以你的爸爸应该负责任，然后跟着他说 like I said， 就像我刚才说的，事情反正就那么发生了，可能有些事情我是不知道的，是说你知道的，你知道他是要负责任的，你知道这些对不对？他说我仍然不相信，我觉得有那总有一些人是比他是处于上级的，是那些人叫他去做些事，是的，但是仍然是你父亲最后动手的。他说好吧，是吧，我猜，我必须说是的。霍斯他这一家人啊，他的这个女儿当年在集中营里面的时候过的是童年，那他现在回看当年，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你大概能够感觉到的是种什么样的态度啊。如果说他的父亲有罪，那么他这一家人呢，他的妈妈呢，他自己呢，我们好像很难说他们有罪，所以当时也没有去抓捕他们审讯他们，但是我们从道德的角度来讲，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面对这样的环境，他事后他的结论是我爸爸是个好人，他对我们非常好，他就是个好人，当时这些事情反正就那么发生了，就是时代的错，而那个时候是别人指挥他去做的，他是这样的态度。我们回看一下电影里面怎么描写他这一家人当时在集中营里旁边的这个别墅的生活。他的妈妈被他说成是奥斯维辛的天使，大家都喜欢，囚犯们也喜欢他，因为他对他们很好。我们看到是的，他会把死囚的衣服分给在他家工作的这些奴工，有一些呢大概是当地的波兰人，还算不上奴工。然后呢，她因为她的丈夫要被调职，要离开，她很愤怒，然后她转移愤怒，发火在她家的工作的工人身上。她有一天早餐的时候，她的工人做错一件小事儿，她对着他大吼：“你信不信我把你送进去烧死？”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再看这些小孩啊，这些小孩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玩耍开心。其中一个小男孩，他对着窗口看着远方。听到一些喊叫的声音，听到开枪的声音，他一边在玩耍的是这个士兵玩具，士兵人偶玩具，让他呢喃自语，不要再这么干了。他这话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些小孩在地上啊，会玩寻宝游戏，在外面的野地上，找到一些牙齿，找到一些戒指，而这些东西，他们就像任何一个小孩在外面的烂地上找到什么好东西一样，找到一些他有趣的东西一样，晚上会在灯下来看。他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阻挡了他们对于这些事情的认知？那种阻挡是不只是围墙，这个物理上的阻挡，还是一种心理上的围墙。这个心理上的围墙使得他隔开了一些东西，隔开了一些他不想看见或者让他不想听见的事情，让他们不安的东西。那么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们今天会讲是某种的道德冷漠。如果你是从这样的道德冷漠的环境下成长出来，你最后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大概能够理解为什么这部电影在德国有那么大的争议，因为他问了一个很让人不安的问题。德国人被问了几十年，他们自问罪更多，但现在这个问题重新回来了。如果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我的祖先当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他们不一定都是在集中营旁边，但是他们都知道他们邻居不见了，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吃喝里面有一部分是那些消失掉的邻居，社会里面一大部分他们身边的一些人做出来，在劳役情况下做出来给他们的，这些人就消失了。我们国家干了这样的事，我们支持的这个政权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东西呢？当时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还是说我们不敢有反应？还是说我干脆没看到没听见？我是假装没看见没听见，还是有些东西在我脑里面设立了一道防火墙，这是我们人类内心的防火墙，把这些东西隔开了呢？那如果说当时整个德国绝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活过来的话，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人他们在之后会长成什么样的状态呢？也许有一个方法啊，能够让你即便在这样的状态下，你依然可以安枕无忧。 那就是类似所有的针对另一个你身边的族群的大屠杀面必然采用的方法，就是把对手非人化，把对方非人化。在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环节，就是这对夫妻晚上跟孩子在讲睡前的小故事的时候，他们讲到了著名的格林童话里面的糖果屋的故事，或者说是汉修与哥利德的故事。你记得那个故事啊，一个巫婆在森林的深处盖了一个由糖果搭建的房子，专门骗小孩进去吃糖果，然后这个女巫最后就会把这些小孩煮来吃了。然后这一对的姐弟哥利德跟这个汉修也被骗进去，然后这个巫婆要最后要吃这个汉修，然后呢他就逼使这个哥利德呢去帮他看看这个炉火烧好了没有。这哥利德用计把巫婆骗进去，然后最后是巫婆被烧死了。那么这个故事是讲给这个父母，讲给这几个孩子听的。然后旁边后面围墙后面就是集中营，里面就在烧人，里面就在烧尸。所以这个故事仿佛在对应的是告诉我们，这个片段对应的就是他们大概会把集中营里面那些人看成是像巫婆一样，他不是一般人，这些人不是人，你看他人模人样，说话像人，各方面都像人，但其实他们是巫婆，那就不算是人了，因此这一切是合理的。那么可是这点真的那么容易做到吗？我们回到啊这个鲁道夫霍斯的太太赫德维霍斯，我们之前不是说到他的妈妈来看他吗？他的妈妈来看他一开始是觉得很开心的，直到有一天晚上啊，他大概是因为看到了他们家他女儿家背后围墙后面的这些火光这些烟，他好像很不安，然后听到很多尖叫，他一大清早连见面告别都没有，留下封告别信就走了。那么仿佛让我们暗示给我们听，他妈良心发现了，然后呢他的女儿呢看到他妈不辞而别留下来的告别信，就是看完之后随手就扔进焚化炉烧掉了，好像对这个事情是不以为意的，觉得我妈怎么那么笨呢，你这有什么良心不安的。可是事实上我们可以更冷酷的解读这一幕，他妈未必是良心不安，他妈你就比如说当时刚来到他女儿家，就在集中营边上，他称赞他女儿家的花园像天堂一样，觉得你我自己的女儿得到世界最美好的东西，好极了。然后呢他又在讲说他以前帮人帮忙在人家打工的那个雇主家庭，那个犹太那家犹太人家庭，哎，不晓得是不是也在围墙里头呢，说的时候的语气还带着嘲讽。我不认为他是真的良心发现，那更像是什么呢？那就好比啊，就你喜欢吃牛肉，吃牛排啊，吃牛肉火锅啥都好，但是假如现在把你搬到宰牛场的隔壁去住，你每天听到牛被宰之前，假设那个牛屠宰没有用很人道的方式电击再屠宰的话，你听到他们的惨叫，你闻到那股腥臭味，你看得到每天流出来的一些血迹，看到一些因为牛宰完那个血流下来会放入一些沟渠里面让他们集中起来那牛血的话，你再爱吃牛肉的人，你住在这个地方你会吃得下牛肉吗？赫德维格的母亲大概是这种情况，住在集中营旁边你还能活得那么开心吗？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你不要住在屠房旁边来吃肉。在整部电影里面真正让我们看到一点点所谓人性光辉的时候，是来自电影中描写的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一个人物的故事，那就是一位当时住在这个村庄旁边的一个波兰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晚上啊她会出门，然后偷偷的把一些苹果一些食物丢在地上，她是希望能够让那些挨饿挨冻等待死亡降临的那些囚犯们有机会能够找到这些东西吃。但这整段画面是怎么拍的呢？我们看了整部戏都是阳光下平平淡淡的，很光线很平的，很死的一种色彩，是色彩的，很真实的。偏偏这一段让我们直面集中营真相， 而且是透过一个人的善举来凸显了这个真相。这一段是黑白的，它还不是一般的黑白，它是夜视镜头拍摄，它是一个夜晚用热成像摄影技术拍出来，所以拍出来那个效果有点像以前洗刷底片的时候胶卷的时候那种反差的效果，反白的效果。然后这么一段处理使得这个真实发生过的这个小片段变得如此的不真实，似乎在整部电影就是以霍斯一家人的生活为主，这一家人生活在一个正常世界，而所以颜色都是对的。只有当一个人良心发现那个波兰女孩子要去救助这些难民的时候，这一个片段是不真实的方式、扭曲的方式呈现的，是黑白的，是热成像的，是反差的，我们看得不太清楚的。而他这一段出现的那个声音，又要讲声音了，又是一种让人很不安的一种底噪的声音，似乎这一刹那的真相是让人不安的，让人很不舒适的。你不要让我们知道这个真相，我们本来活在这个天堂般的别墅里面是很开心很快乐很日常的，你为什么要刺穿它给我们？所以我们配上的音乐都是很不安的声音。所以整部电影就是在操弄，像我来讲，你看见什么看不见什么，听见什么听不见什么，让我们发现这部电影虽然没有正面的去面对暴力，可是暴力是什么呢？暴力不只是打人，不只是伤人，不只是杀人，还有比这更深一层的暴力。这种暴力多半是发生在体制的层面，它会使决定了我们看见什么看不见什么。比如说它树立物理形体上的围墙、防火墙，把一些东西隔开，让我们看不到那些使我们不安的、不方便的事实真相，它决定了我们只能看到什么。你有些东西你老百姓不要看，有些东西你不要去看，有些东西你应该要看，而且要大力的看，多多的看。但是再深一层的暴力是什么呢？它在我们脑子里面运作，那一层的暴力它会使我们就算看到一些东西也好像看不见。我看到我们家背后这个烟囱的冒烟，但我好像看不见。我听到枪声，我好像听不见。我听到囚犯的惨叫，我听不见，我好像听不见。我听到狱卒军官们如何大声的恐吓、斥骂、侮辱那些被囚的囚犯，但我觉得那就是机器的底噪，不，没有什么。我看见地上找回来的牙齿、戒指，但是我看不见他们是从哪来的，或者我看见他们从哪来，但是在情感上跟我是隔开的。请注意道德判断，我们平常讲平庸的邪恶是讲说一个人不思考，他不思考自己做的是对是错，他只是执行上层给他的工作，最粗俗的解释就是这个解释。但是还有比这更深一层的东西，是情感层面在运作的，感知层面在运作。我们人看得到什么，对什么东西有感觉，注意到什么，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价值取向的。比如说我在一片的人海之中一眼就看到我关心的人，这是因为我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我该注意他。读历史啊，你会发现人类史上或者就我们生活经验来讲，你都会注意到这种现象。我们的感知能力啊，其实很大程度上不是天然的，是被决定出来的，是被某些条件下、某些结构下被形成的、被生产的。比方说如果你今天是00后10后啊，住在大城市里面，在大城市里面成长的话，你今天把你送回去我们某些农村地区还没有自水冲水马桶、没有自来水的状态，假设的话啊，你大概会很不习惯，你会觉得这些厕所那么脏那么臭，人怎么能可能用呢？甚至你就说北京城里头咱有些胡同还是用公厕，没有自己家的洗手间的，那很多年轻不住在这些地方人可能也都不习惯，觉得不是那东西怎么那么脏呢？哪怕是看100多年前啊，清朝末期的时候的北京城都被当时的描述街上是有很多的粪便、很多的尿，我们今天会觉得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以呢？再往之前，以前在一些 城郊地区其实路上常常有死尸的，有尸体的，我们都会觉得人怎么能活在那样的环境呢？或者以前的人不是我们，我们这一辈人啊，有些人以前几，现在我们都习惯每天洗澡，每天刷牙，但是你们考虑过40年前的时候，哪怕20、30年前，都还有很多人是一个礼拜才洗一次澡，或者长天整天不洗澡，我们都会觉得这怎么可能忍受呢？你怎么会觉得舒适呢？这就是你的感知。你当年，你如果经过那个岁月，住过那样的环境，生存在路边能够很容易看到尸体的情况下，有一些时候，或者当年那时候，你会觉得没什么。你不是没看到啊，你不是没闻到，只是你不觉得那个气味成为你注意的焦点，你不觉得那个场景成为你视觉的焦点。但是今天你觉得了，这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因为我们整个清洁水平进步了，卫生水平进步了，我们的健康意识进步，我们文明程度更高了。是了，没错，所以你的感知也都被改变了，因为刚才说的种种的进步或者变化。同样的，道德，我们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的道德决定，首先要依据的是一种道德情感，你对什么有感觉，你对什么没感觉。我们人如果路上看到有人摔倒，我们本能想去扶，那是一种道德的感受，情感的作用在推动，多于某种当下理性思考。但是你回头再想，不对，我去扶人这事是很危险的哦。今天在中国，你随便扶一个人起来，这个人会不会告我？会不会受伤了？反过来诬告我帮他，反而是我变成做错事儿了呢？那这时候就是一种反而是个理性的计算，压过了你的道德情感。你的道德情感是来自什么地方呢？是来自于你觉得一个人摔倒这是他受苦，而我们从小的教育应该是教导我们对于这种情感的处理方式，是我们注意到身边有人在受苦，有人不开心，有人受难，然后我们的道德教育指导我们要去帮助他，在我的能力范围内。那这种种的情感反应都是在文化之中被调试出来的。而我们这里所说的这种暴力是什么暴力？它操控了我们这种情感认知，它使得我能够对身边发生的最为邪恶、最为残酷的事情，一些人的受苦受难，能够看不见、听不见，或者看见了，但是就只是当成我看一片草地上，我只注意花朵，然后那整片草地我看见，但是其实没看见，或者准确的说，我看到但没看见，我听到但我没听见，我闻到但我没闻着，我注意力没有集中在上面。这是一种更深层的暴力在操控着我们的道德情感。然后到了这部电影的最后10分钟，导演设计了一个很奇特的、很让人不安的转折，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男主角鲁道夫·霍斯在他德国工作的地方然后在那边过得很不开心，仿佛他离开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边的这个快乐天堂别墅之后，他回到德国的做案头工作，特别不好，不好到一个程度，身体都不好了，开始有消化问题，要去看大夫了。然后有一天晚上，这时候已经知道要调回去奥斯维辛了，他好像不错了，跟太太通电说好极了，我能回来了。然后我们看到他夜晚工作，参加一场酒会之后，大概喝多了，下班一个人在空洞洞的大楼里面，只有楼梯的一点灯光，他下楼梯，然后下楼梯的时候他作呕，但没有吐出来，然后回头看着镜头，仿佛看到了墙后面有块洞一样，我们观众后面有块洞一样。而这个洞后面，画面忽然来到今天，来到今天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已经变成一个博物馆纪念馆。然后我们看到今天里面的场景，看到里面当年的死囚留下来的遗物被整理，看到今天的这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如何打扫卫生，如何像上班一样的在里面清洁这些工作。忽然之间穿越来到现在，仿佛在电影的最后让我们知道，整部电影是建立在对某种真相的隐藏跟压抑之上，而这个真相我们也其实也没看到，我们只看到它的结果，我们现在终于看到那些结果。那奥斯曼是不是凝视深渊的时候 看到了未来的这一切呢？这是电影最后的一个镜头，然后这个镜头它对视着我们，好像没什么，然后跟着它又继续下楼，好像这一刹那，未来或者说未来这个世界它当然看不到，但是未来也就是我们身处的这个现在，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理解以及遗存下来的这一切，都是当年罪恶的证据，它仿佛不是真的没有机会看到过他的罪恶。他的行为的邪恶，但是他很冷漠的继续往下走。这种冷漠能够回答我们一开始谈这部电影的时候提出的问题，就是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或者做任何文艺创作，例如拍电影，是否仍然有可能呢？阿多尔诺一开始是觉得不可能，但是就像我当年做节目的时候说过的，他后来他觉得是有可能的。这个有可能的话是什么前提呢？你要针对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阿尔多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个左派哲学家，他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底下的布尔乔亚的主体性。他说这种主体性总是召唤一种冷漠，或者建立在对冷漠的召唤之上。意思是说，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整件事情的发生是建立在一种现代市场经济或者布尔乔亚式的主体上的，这个主体的特征就是冷漠，就是对他人的痛苦的视而不见。那么这个讲法背后啊，当然牵涉很多理论的推敲，我今天不在这里展开，你感兴趣，你可以自己去追索去看。但是这句话马上就对应这部电影给我们最大的提示是什么？就是其实霍斯这一家人是冷漠的，同样的，我们也都是这种社会塑造出来的布尔乔亚主体，我们其实跟他一样是冷漠的。这个冷漠首先是由这个电影的拍法来决定的，这个电影一直采用的让我们观众看到的是这一家人的视角，是霍斯的视角，是他夫人的视角，是他孩子的视角，我们在这一家人的角度来看整件事情的发生。而这个角度是如此的冷静冷酷，就像我刚才讲的，镜头不会随便乱动的，没有特写的，没有煽动情绪的配乐，没有任何剧情的设计去牵动你的情绪，但是你非常的作呕，你非常的不安，你非常难过，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但是现在把那一切都隔开，不让我们看到，逼迫我们认同这一家人的那种身处的冷漠的世界观当中，道德冷淡的世界观当中。因此，这部电影我觉得好的地方在哪里？就在这，它是很难得的一部拍摄二战对纳粹的这场大屠杀，逼迫我们去采取这些杀人凶手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甚至逼迫我们去认同这样的角度，使得我们开始问。人怎么可能这样？进一步的去问，我会不会这样？我们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因此，像当年很有名的拍摄这个事件的电影，像《辛德勒的名单》，斯皮尔伯格那部电影，其实我从来没喜欢过那部电影。为什么？我觉得它太煽情了。大部分主流拍摄奥斯维辛集中营拍摄屠杀的电影，都难免要煽动我们的情绪，让我们难过。但这种难过，它麻烦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典型的悲剧式的洗礼，洗完之后我又正常了，我又开心了。更麻烦的是，它总让我们认同的是幸存者或者是英雄的角度。例如说《辛德勒的名单》，最后，我们观众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被摆这个导演决定的摆放的位置是一个幸存者的角度，仿佛我们都是从那活下来的犹太人，甚至我们都会是像辛德勒的这样的人。我们在那个场景下，我们有可能要问的问题是，我能不能像他这么勇敢，我能不能像他这么伟大，他使我们问这样的问题。但是这部电影这种拍法会使我们误会，以为我们都有可能像辛德勒，以为我们都会信，或者至少会有些电影会使我们以为我们都是那些活下来的犹太人，没有死的那些人。当然，有的电影会试图使我们认同的是那些死去的人，那是另一种独特的拍法，这个以后再讲。但这部电影使我们认同的是霍斯的角度。不，我不是英雄，我也不可能是英雄，我甚至不一定是幸存者。我是什么？ 我是那个杀人犯，我其实是那场屠杀的凶手，或者我可能就是那个凶手。我们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子呢？我们人怎么能坏成这样，邪恶成这样，真的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呢？怎么不可能？当一个社会如果有些人因为有一个家庭，因为一个汽车的技术意外，导致这个家里面有人不幸身亡，然后这家人在控诉这个汽车生产商，而我们社会有很多人在控诉的这个家庭是在指责受害者，你这么做是伤害了更伟大的目标，更宏大的愿景的话，你觉得真的离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对邪恶视而不见，对他人的受苦无感无知的这种道德冷漠或者无感，离这个状态很远吗？不远的。好，我们来回应一些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叫，哇，你的名字好厉害，叫做篮球上帝威尔特。他说，我有一个提问，不知道你能不能回答得了。在1945到1949期间，美国拥有全世界唯一的核武垄断，他在这四年间为什么不往苏联扔核武器，而是要故意等苏联研发出核武器，再和苏联展开一场腥风血雨的冷战？美国这个做法是否和宋襄公洪水之战是一个性质？虽然马后炮来看美国赢了冷战，但在当时节点来说，未来美苏谁赢真的是不一定的。又或者美国虽然赢了，但是苏联随即把核武器丢到美国，最后全世界大打核战争，导致同归于尽，也是很有可能的。啊，威尔特，你这个问题真可怕。世界上唯一拥有核武的国家，他就应该趁对手没有核武的时候往对方扔核武，是吧？嗯，所以他不需要去考虑他所谓的敌人到底是指的是苏联共产党执政当局里面的一些头目，还是整体苏联控制的地方的百姓，他不需要考虑那里头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不需要去考虑那里面还住了很多非俄罗斯人，比如说蒙古人，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小国的一些人民，他就应该往他们丢核武，然后赢得战争，是吧？嗯，好，我们技术性的来讲这个问题啊。其实很简单，所谓的美苏对立，这个敌人是什么性质的敌人呢？到底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敌人吗？他们已经处于宣战状态，像当年美日那样子，是直接到了就是谁先有核武谁就先用的那样的状态吗？不是的，美苏的斗争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对世界秩序主导权的斗争。从意识形态来讲，意识形态的战争不是用真实的能杀人的武器来赢的，这是冷战的核心。第二，世界霸权的位置不是在于人人都怕你，或者人人都觉得你随时要往我头上丢核弹，所以你今天说是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的。世界秩序的主导者、设计者、建立者，这种霸权的特征在于他创造一个秩序，让所有国家在这个秩序里面遵循某些规则来共同的来相互对待，或者自我处理自己的问题，他是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秩序。美苏都试图建立这样的世界秩序，这不是用核武能够赢得的世界秩序。而且你所说的腥风血雨的冷战，虽然中间发生过很多代理人战争，但美苏之间从来没有直接开战。你觉得这样的状态会比一方向另一方丢核武更恐怖更可怕吗？冷战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他们维持了某种的恐怖平衡，恰恰是为双方都没有决定的获胜的保证，或者双方都能够互相保证彼此毁灭共同存亡，因此维持了一种很冷酷的、很悬于悬崖边上的那根铁锁的那样的一种和平状态。好，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啊。好，那么另外一位朋友叫 JF00， 他说，你好，我是杰夫，第二次留言了，随手评论不算，上次是2018年，还记得当时有人在评论区感慨，八分的听众怎么都是小屁孩学生。在老八分的33期一战百年的节目结尾了，你给我回复，我还记得下完晚自习回家路上听到的开心， 那次我的留言说，我是一个高三学生，很喜欢说唱，最近在思考过度沉迷别人的文化会不会丧失自己文化的特点。你说这点能讲了很多，这次只从一点切入，就是拉开自己与自己文化的距离，能看到更多角度。于是我就开始期待道长什么时候能够聊一聊这个话题，一等就五年多了，从高三学生到现在工作快一年，希望我在没有选题的时候可以考虑讲讲这个。好的好的，我来考虑。然后你说还非常感谢这六年时光陪伴，祝我度过无数个痛苦或快乐的时刻，来自一个购买了八分半的小屁孩的吹更，谢谢你啊杰夫。这个是好好课题，好选题。好，我们将来讲。你知道我开下这个坑很不少，记得提醒我啊。那么我这次再简单一点讲，我甚至更根本的讲法就是，你就算过度沉迷人家文化，我想问的是，这个问题你觉得有错吗？我们在中国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老外啊，比如说来中国住了很久，喜欢相声，喜欢京剧，喜欢中国书法，又住下来，我们网上大量关于这些人的视频介绍，每次我们都很赞叹，都说很好，哎呀他真是爱中国。我们就问问看这些人，比如说这些外国人，他那么热爱中国文化，你觉得这有没有问题呢？我们当然觉得没问题，因为他热爱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觉得很好，很开心，很替他高兴。小子你是货。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假如说今天有个中国人，他特别沉迷日本文化，爱日本文化，去日本活得像日本人一样，我们会怎么看他？或者说我们中国出现一个人特别沉迷古埃及，成为埃及考古学的专家，我们又怎么看？一个人特别沉迷这个印度文化，成为了印度某个很冷门的宗教史的专家，我们又会怎么看？我觉得我们多考虑一下这样的问题，再比较一下，也会很有趣，是不是？好，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又被我用得太长了，而且呢，你知道现在是几点吗？现在快晚上六点，八点要播节目，天哪，杨大一你完蛋了，所以我不能再回应下去了。但是我发现上几集节目呢，有朋友说我这个节目怎么越来越水啊，哎呀真是的。然后有朋友说这个节目不是知识付费节目吗？怎么会这么水呢？真是对不起，您真是上错贼船了。对于这些朋友，我想说咱这个节目啥时候是个知识付费节目？我从来不相信知识付费，就哪怕以前我在看你讲的时候，我们也都强调我们做的是节目，不是知识付费。对，我们这个节目特没营养，哪来什么知识含量，尤其没深度。而且我觉得更有趣的是，每次我们谈到一些国内的话题，像上回讲重庆燃气事件的时候，这种话题以往在老八分一讲呢，也都是很多人会说特别水没意思。哎呀，我想说对啊，就是我们每次谈国内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总会有人说特别水，大概是因为国内问题啊，每次一谈都没法谈得太深，你知道吗？没法往深里谈，那就只好水一水，抱歉。好好好，今天还是要放个音乐给你听的。我选一个音乐，这个音乐在电影里面这有一个人物出现过，很有趣，我想说一下。刚才讲那个利益区里面呢，就是那个夜间去找苹果找东西，然后丢在荒地里头，希望被犹太囚犯捡到，能够不要挨饿挨得那么苦的那个波兰女孩子啊。在电影里面有个画面，就是他在白天他找到一个铁盒子，打开铁盒子呢，里面居然有很简单的一段小谱，曲谱，然后他尝试弹那段曲谱，那么弹的是很一般，就只是触键下去的声音，不成曲调。然后画面打出一些字幕，那个字幕就是这首曲子原来是一首歌，是有歌词的，把歌词打出来了。这首歌是谁的呢？是这么一个人写的，就是当时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面一个犹太人囚犯叫做 Joseph Wolf， 他所写的歌。我在老八分节目曾经介绍过，纳粹的一些集中营里面是有音乐会的啊。在一些不是关押犹太人的这种不是要以灭绝为目标的早期的一些集中营里面，那些音乐会甚至可以搞得相当盛大，是囚犯自己搞的，然后甚至还有专门的作曲，比如说伟大的法国作曲家梅西安啊，当时就有曲子是在里面演出的，我当年曾经介绍过，这里不重复。哪怕我想说，就算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啊，也是有音乐会的哦，这个囚犯自己搞的哦。然后由于集中营里面没有什么像样的乐器，所以他们组织起来这个小乐团啊， 都会缺乏很多乐器，而且会有一些很古怪的乐器编奏。比如说一首曲子主要的主奏的乐器是手风琴加上黑管，这个很奇怪，因为你只有这个。那我们会说，纳粹怎么会允许他们搞这个呢？是这样的，很多这些曲子就是为了娱乐纳粹。就纳粹干活干久了，哎呀，每天烧尸体，每天杀人也累嘛，对不对？要松弛一下神经，哎，你们这些还没死的，给我玩玩音乐吧，会有这种音乐表演的。然后呢，由于有这种音乐表演，所以这些囚犯也会有时候偷偷的自娱自乐，自己写音乐，自己试着玩玩看，所以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音乐。那么在过去几年间，就有些音乐家跟音乐学者去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档案馆去翻档案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些乐谱出来。那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歌呢，就是刚才我说这个 Joseph Wolff 他所写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叫《阳光》。然后这个 Joseph Wolff 呢，他幸存下来了，那他当年是在苦劳营做劳役的，做生产的，没有死，那么最后来得及被解放。然后后面他就投入到对纳粹问题的历史研究里面，然后也发行过当时他收集到了一些的这些犹太人写的音乐。然后他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他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当时被忽略。他的重要在哪呢？就那个时候的德国，尤其西德这边啊，他们常常有一种就是觉得，我们今天心目中的德国人，我们印象就是他们对历史很纠结，他们深刻的集体的忏悔，然后达到一个深入骨髓的地步。但其实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冷战刚开始的年代啊，因为世界从二战迅速进入到冷战，于是新的意识形态割裂了这个世界。那么为了冷战，很多当年的罪恶是被压抑，我们熟悉的日本就是这样。日本在战后天皇制没有被废止，就天皇制度其实是日本战争军国主义的一个核心啊，没有被废止掉。然后当时甚至有些战犯是在政坛里面活跃当首相的啊。而在德国呢，虽然被清算的好像彻底一些，但其实也还是有大量的当年的战犯是继续在活动，继续在活跃，还包括很多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情况，你没有杀过人，但是你爸爸你的丈夫是那个负责杀人的人，然后你充分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当时甚至还在这里面得到好处，那么这些人就更多了。那么那些人都没有需要去忏悔，觉得这事儿咱就别提了，那是时代的错。就像我们上回讲范曾过去的文革的过来人一样，那是时代的错，过去了就算了，我们不要管那么多了。然后跟着呢，现在迈入民主，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西德跟东德的斗争，是西方阵营跟东方阵营的斗争，又是一次民主对集权，就他们的角度啊，民主跟集权的斗争，这个才是现在的重点。可是这个 Joseph Wolff以及跟他合作的另一位法国的历史学家，他们却出书把这个德国社西德社会不言自明的禁忌给挑穿了。谈到他第一次，我们今天一讲纳粹政权就首先想到种族灭绝，想到大屠杀，但是当时对于纳粹政权的历史理解主要是说他作为一个集权怎么样压迫一般德国百姓。但是 Joseph Wolff 第一次把这个屠杀问题当成是纳粹政权问题研究的核心。他还很努力的是，当时纳粹德国组织一场会啊，叫万湖会议，就在万湖这个地方一个建筑物里面决定要搞这个最终解决方案，这也有部电影拍的就是这个。而他呢就希望促使西德政府让这个万湖会议的会址这座建筑物成为一个博物馆，但是当时都不成功，他的书也不畅销，然后大家忽略，就大家当然忽略，你让我发让我去看一些我不想看我想忘记的东西，这不是很让人不舒适吗？对不对？那他1974年的时候呢就跳楼自杀了，就因为他觉得这人这一辈子是失败的，他不会成功的。他写遗书给他的儿子说，我做这一切都是徒然的，纳粹的当年的参与这些事情的人仍然活得好好的，就仿佛草依然是绿的，鸟依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天空上飞翔一样，然后他自杀了。那么直到他身后他的功劳才被人重新重视起来，而那座万湖会议会址的建筑也被保留下来了。要放的音乐跟他无关，我只是说因为这部电影里面出现他写的歌。我今天想给你听的音乐很古怪啊， 就是美国的密芝根大学它最有名的分校 Ann Arbor 分校音乐学院的一个教授叫做 Patricia Hall， 他2016年的时候也去这个奥斯维辛的档案馆找到了一些乐谱，这些乐谱啊，由于经过焚烧或者劫难啊，大部分都是残缺不全的，那么其中少部分是能够拼凑起来完整演奏。那么其中一首，这首太有趣了，这首曲子居然是个舞曲，是胡步舞曲啊 Foxtrot。这种舞曲是20世纪早期从美国流行起来的舞曲，它的特征就是一种快慢的递进啊，跳舞的歌曲。当年等待死亡的这些囚犯居然有人在写舞曲，而这首舞曲最古怪的地方是，你知道它的曲名是什么吗？叫做 Dishunzeit des Lebens， Dishunzeit des Lebens， 我希望我这个段德文念的对啊，翻译过来意思就是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在这个环境下写出一首舞曲叫做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